免加盟费哦。 腾飞仙女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音乐最快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一线出城方向、紫竹院路出城方向车多，德外大街出城方向、学院路出城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今天第一个小时带来回顾过往一周发表唱片的一周音乐大事记。Y2 的很多专辑呢都是伴随着年龄成长而发表，比方说从16未成年到2020爱你爱你。2010年4月9号18岁的 Y2 推出了专辑成人礼，他们终于可以大声唱出关于爱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师兄林俊杰作曲并演唱了饶舌的部分，这样一首凑热闹。那 Y2 也凭借这张成人礼专辑蝉联获得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 发生什么事天知道，要不要过去瞧一瞧，是谁的心跳在乱叫，在哪里扑通扑通扑通那么的热闹，灯光太耀眼，音乐在耳边，转个圈圈慢慢的往前，第一眼就看见你的视线，在你我之间有一种相当接近奇妙的感觉， Show. Yo. G's always making it go. Party knows no rain or snow. Left go, right go, down with the flow. All your ladies, y'all get low. Night's still early, let's go slow. Paparazzi hits up. The moment's outside, it's you.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点一点，逐渐逐渐变发现，纵相对却无言。熟悉的背面，一幻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段，没法下前一寸，我留着你在身边。

像和服般自由，望着星空，数着星座，他们说数钞票更加实在，说的没错，也许没错，但我相信星比钞票还多。 听到的是2015年4月10号发表吴克群专辑的同名主打《数星星的人》。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从声乐老师到参加各种歌唱比赛，直到在《中国好声音》上成名。2017年4月10号，张和轩推出了个人第三张专辑《Freedom》，用 Funky Soul 这样的复古曲风唱出了自由的感觉。我们就来听这首标题主打，赖伟峰作词、金贵盛作曲的《Freedom》。 唱一首歌要多低沉，告诉别人我还有灵魂，要留住多少我的本能，再不变成冷漠的标本。谁说漆黑我就需要等，过得卑微才需要分寸，凭什么隐忍才叫本分，不成声有谁会过问。 If I want freedom 便默默无闻，除非你要过黑白色的人生，谈什么责任，自己到底用什么身份，对谁忠诚。 If I want freedom 我要一个人享受那些热烈的冷嘲热讽，即使有点疼，挣脱被捆绑住的全身，寻找我的 freedom。 谁说白头就会到老，谁说难过就不能微笑，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十六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戏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将从明天开始在蜂巢剧场上演。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此前曾被徐静蕾改编成电影。小说当中，一个陌生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饱蘸着一生的痴情，写下了一封凄婉动人的长信。小说成就了茨威格世界上最了解女性的作家的称号，而孟京辉改编的话剧版则将荒诞发挥到了极致，讲述了陌生女人和 W 先生的疯狂爱情。话剧《解忧杂货店》将于本周三登台保利剧院。原著小说是东野圭吾的温情作品，讲述三个小偷为了藏身躲进小镇上一间废弃的杂货店，却发现原来这里被人们称作解忧杂货店。店主人用通信的方式为许多身处困境的人们解决问题，出于善念，三个小偷开始替当年的店主人一一回答来信，而这三个正处在人生岔路口的年轻人也找到了自己的未来之路。国家大剧院八重奏音乐会《瓦格纳的爱与死》将于本周三晚上演，本次演出的艺术指导是大提琴家朱义斌，而本场音乐会除了罗恩格林、唐豪瑟等瓦格纳名作片段，还有茶花女、卡门选段穿插曲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2014年4月11日，方大同推出了专辑《危险世界》，专辑的主打歌是他一首充满感恩的作品，感谢的是他小时候从夏威夷到上海生活，一路陪他成长的老师、同学，还有他的初恋。感谢的同时呢，还有音乐。感谢的太多了，像唱片公司，感谢播他歌曲的 DJ， 感谢喜欢他的歌迷。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于李春波的《小芳》，只不过呢，在这首歌当中，方大同把小芳的芳改成了自己的姓氏。我们就来听这首《小芳》。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曾经陪伴我的还在这个小孩小小的时代，大家都笑笑的实在实在，五岁还梦着将来，五岁就到了上海，以为我不爱说话是因为中文太差，多谢老师老师考试搞进脑子才知道是好事，记得同学跟我荡过秋千，下雨时间我们一起躲在屋檐，你送的书签已经不在身边，但是还是会叫人想念，下一篇说说我的初恋。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当我度过那个年代。我的 thank you

知道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 你听了很多，你说了更多。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 新歌二号，常石磊，遇见你。 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 新歌三号，袁娅维，别废话。新歌四号，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 新歌五号，毕书尽，从来不知道。 曾经有个女孩带我走进感情的虚化。 新歌六号，任然，空空如也。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 新歌七号，冯建宇，失重。 如果我说心中空气，你会不会耐心的听？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1999年，刘若英发表代表作品《后来》，18年后，跨界当导演的刘若英把《后来》拍成了一部文艺片，叫做《后来的我们》。那这部文艺片预计在本月的28号上映。文艺女生田馥甄就献唱了电影插曲，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首歌由林君凡作词，黄韵玲作曲。同样是一首苦情歌，这首歌呢抛开了感怀和惆怅，唱出了爱情未满之后的彼此成全。 本来想着 说。 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手万座，也没人敢说泪中，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甚至后来不及，没关系，偷偷想着你，丰满又美丽。二月后三月终有妖姬，时间落地若有所依，身体藏不住秘密。四月水漫过身体，荡来荡去抱着你，风吹起吹起，出生如此没关系。坐在酒杯里，泪水又一滴，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六月风拂过草地，吹来吹去抚摸你，风吹起，风吹起，怎样捏我都满意。遇见你，无边的空气，原来是别离。如果那下自己相爱又相惜，青春里人身不由己，忍住痛不发一语。冬天雪起夜雨，泪中有笑容凝集，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转身之后来不及。 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遇见。 本周新歌中第二首 OST， 这是石头常石磊为顾长卫执导的青春怀旧喜剧片《遇见你真好》所演唱的插曲《遇见你》。那此前王源为影片演唱的片尾曲《因为遇见你》2018版在本周排在第19位。常石磊这首《遇见你》是在邓丽君的代表作《山茶花》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并编曲而创作的一首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新歌推荐。新歌三号是常石磊非常亲密无间的战友 Tia 袁娅维的最新单曲，这样一首《别废话》。从2012年的《好声音》到2017年的《我是歌手》，舞台上的袁娅维不论是装扮也好，风格也好，都是欧美范儿十足。这首歌我们完全听不到传统情歌的痕迹，欧美范儿的编曲配搭上 Tia 灵魂乐的唱腔，也让华语情歌有了另外一番模样。我们就来听这首《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擅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新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都拒绝无聊，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you 瞬间清爽， 想象，瞬间青春成影，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哦哦哦，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哦哦哦，问你几种香，没有边际的海洋。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青春成影，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哦哦哦，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哦哦哦，问你几种香，瞬间青春成影，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哦哦哦，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哦哦哦，问你几种香，没有边际的海 我们听到的是韦礼安带来的一首广告歌《阳光地中海》。2006年，韦礼安通过选秀成名，近两年才开始在内地活跃起来。早期他是一项简单清爽的民谣情歌起家。2016年专辑《Intro 硬戳》接轨 EDM 之后呢，他开始大玩电音风格。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阳光地中海》，就是流行和电子的一种融合，也营造了一种海滩派对的轻松感。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五号》，这首歌又是又见 OST 了。这是毕书尽为个人首部参演电影《有一种喜欢》所演唱的片尾曲《从来不知道》。这首歌是老歌新唱，原唱是从台湾民歌时期出道的歌手涂佩岑，他和张清芳是同期参加比赛，又差不多是同期出道。虽然说这首歌问世已久，不过对于新一代年轻人，也包括毕书尽本人，更像是一首新作。

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冯桦，继续我们本周新歌推荐。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六号，这是来自仍然的《空空如也》。汪峰在歌手上也翻唱了这首歌，也让这首歌的神秘女歌手浮出了水面。仍然呢是发迹于网络，当互联网成为重要的一个音乐传播媒介之后，也一改之前曾经的粗制滥造，那仍然这首《空空如也》就颇有水准，品质也是引起汪峰关注的原因之一。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许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过去过去我如今苏醒， 如何的站立，才能够等到你眼中片刻关心。习惯期盼你的随行，然后感动于自己委屈。如果我说心中空虚，你会不会耐心地听，像最初你轻抚我发被倦意。如果爱是抱紧自己，你是否有放过身躯，用你背影污染着结局。 而优则唱的冯建宇为网剧《以你为名的青春》所演唱的推广曲《失重》，本周新歌七号。随着暑期档的临近，越来越多的 OST 为影片来预热，那本周七首新歌当中就有四首是 OST。 当然也欢迎你前往中歌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为你所喜爱的作品转发评论。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无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第九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八位，萨顶顶，左手指月。 假设是一只眼，然后上去奉献。 第七位，赵传，逆风飞行。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他曾经死去。 第六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第五位，曹轩宾，别君叹。 落落东西烟飞香，春复秋往事无。 第四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美丽的歌。 第三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 第二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本周冠军曲目，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 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2018年中歌榜第13期榜单在昨天是新鲜出炉，在出道30家的歌手群体当中，这个30家指的是超过30年。张信哲是为数不多坚持发片的歌手之一。那这两年的发片速度非常快，《永恒》专辑的尾音刚落，新歌不在就已经横空问世，在本周榜单当中成功登上了冠军的位置。而在4月5号的晚上，张信哲精心筹备两年的《歌时代二》北京音乐会也是在北京圆满举行。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希望我自己不再。不是我一定要握紧，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 那嗓音实在太漂亮，我为他鼓过掌，可能还唱话过你的心不止一次。与年龄无关的人没有几个，不是青涩也不是嘚瑟，这叫忠于自我，他一头扎进音乐，脑子里就没有其他。突然他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声音，那声音太大响亮的快爆炸，小屁孩本就是个直来直去直肠子，有话就说开始说唱， 小屁孩你在哪儿呢？到你了，说你想说的。